節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 絕對你 講 經唔上抽筋，講就講唔上多講唔多，講冇人識上流唔到絕對你哋播音頻道， 播住一首播音頻道， 係啊係啊，播音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尼地 B B 頻道啦。 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各位收听这个星期的后巷电影院，小弟也阔别了大家就是三个星期，终于听到我把声回来了，继续有 Ryan 和电影侠在这里，电影侠暂时就有些事要做，做完之后呢下一两节就会出现的啦，咁样咁啊，依然咧喺第一节咧，我哋都睇下咧过去呢个市场嘅走势系如何啦，个走势即系边一套特别好咯。咁啊，之前咧就呢个侏罗纪咧，咁啊即系重新后咧，咁啊亦都系受到市场嘅欢迎啦。咁样喺各个唔同嘅版本里边咧，亦都有各自嘅捧场客。咁去到呢个星期，我哋睇到最新嘅呢个星期嘅片单里边咧，可以拣嘅电影咧，又好似真系啊～唔系太多，因为变咗会跑出一套出嚟咧，都唔系好出奇啊！我估系咪啊？ 基本上都冇咩对手噶啦，即系人哋即系以量取胜，场数又多一大截，咁啊基本上都冇得斗嘅。咁啊讲翻呢个星期啦，咁啊呢个星期啦，咁啊开画嘅片啦，咁啊虽然话就话六道片啦，咁但系其实咧观众嘅焦点都只系一套嗰度啫，因为其他嘅咧都系小型发行嘅。咁啊对手又冇 3D 啦，场数又唔够劲之下咧，咁啊。结果呢个环球发行嘅《侏罗纪世界》咧，第二个星期咧亦都系以即系大比数抛离对手嘅。咁啊，去到星期四开画啦，咁啊缩场缩咗少少嘅啫。咁啊，仍然喺45间咧系上530场以上咧。咁啊，录到大概28000人次，28000人次即系计翻每场平均人次咧，仍然有50嘅。去到星期六咧，就系、是、每场平均人次咧升到83啊，而场数咧加开30%去到680场，排第二嘅系240多场噶咋，咁啊结果咧净系星期六一日咧78000人次，推算收入接近800万，10日累积5750几万。 咁啊当然啊，应该唔会好似之前嘅 Avenger 啦，甚至乎系在之前嘅 Fast and Furious 第7集咧咁强劲啦，但系呢个成绩嚟讲咧，我相信都应该咧叫做咧。合乎预期啦，我相信亦都比预期可能好少少添啊。 都系嘅，咁啊都可以咁讲啦。其实如果就咁睇落去个势咧，如果嚟一个星期，因为都，但系嚟一个星期应该有啲对手嘅。咁但系你话要好似复仇就咁过1亿，我觉得咧就比较难少少，因为其实个口碑咧又唔算叫特别好，但系咧 IMAX 版咧见星期日咧机场咧依然系旺场啊！即系呢样嘢都真系证明，即系观众真系睇娱乐片嘅心态好重要噶啦。好啦，咁啊睇睇呢个星期啦，正式排第二，即系新开画真系排第二位嘅咧，呢套咧就系、是、一套续集片嚟嘅，但系又唔知同第一集有咩关系啊？巴福斯影业发行一套叫做《杀破狼二》嘅电影啊，英文片名非常简单 ，SPL 2啊。开画41间，人哋侏罗纪开500几场，佢系开220场。结果就是140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62，即是大概过了100万啦。咁去到星期六呢，咁场数都多了1成，大概接近240场啦。人次就去到24000，每场平均人次呢上到95，咁但爬升比率呢就大概70%到。咁相比之下，其实呢个星期见到新开画片呢，佢个爬升比率都算唔错㗎啦，但係同啲新片比呢就仲差些少。三日累积连同优先场就430万。今次嘅卖点呢就係三大演员嘅对打啦，包括有张晋、吴京同埋 Tony Jaa。 咁啊，呢个数咧都算系啊，我谂系叫做都合理啦，亦都叫做比唔错嘅成绩啦，算系。咁啊，过1000应该就问题不大嘅呢一套。咁啊，即系香港我谂即系《杀破狼一》咧， 咁可能真係關係不大啦。咁但係今次真係咧加多幾個人落去之後咧，嗰、那個賣點同埋嗰個吸引程度咧係大大提高咗。咁亦都要好多謝同時期嘅所上映嘅其他電影咧，都冇乜威脅性，所以咧令到佢成為呢一個禮拜嘅新片，好似係唯一選擇。亦都大家觀眾可以揀嘅真係唔多啊。咁即係裏邊再加埋少少嘅古天樂啊，少少嘅任達華啊咁樣，咁啊加下加下呢啲，咁都叫做幫到少少嗰個吸引程度咯，就唔係太齋啊！以前嗰啲你試下，淨係得吳京睇有冇人睇啊啦， 淨係得吳京都有人睇嘅，咪好似戰狼咁嘅成績咯。咁啊，好咁繼續睇落去啦。咁啊，排第三嘅呢一套電影咧，仍然都係咧，即係都係荷里活啲大魚大肉嘅製作啊！即係劇情咧就不要過問嘅加州大地震。38间，去到第三个礼拜仍然有85场俾你啊！咁啊，每场平均人次去到40，即系大概6000人次，收50000到星期四、星期六咧12000人次啊！咁啊，每场平均人次去到88，咁啊累，咁啊大概收到过80000嘅结果咧，头三位过80000，第四位得100000嘅啫，星期六。咁啊，加州大地震17日就3180几万。 咁啊，呢个数咧，即系荷里活片咧就行行地嘅，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嘅话咧？咁套片其实即系越嚟越烂啦，咁甚至乎即系亦都系逃离唔到咧啲人所谓嘅咩大美国主义系嘛，又系一啲咁啊。老实讲啦，即系呢类嘅片，我谂头一阵咧都吸引到人嘅，但系你话要有后段要再上咧，我谂机会都好细啦。 都睇下嚟緊呢個星期四開戰紅二都應該可以收一收皮㗎啦。好啦，排第四嘅呢套片啦，一套即係今個星期呢就啲細片呢就有日本片啦、韓片啦同埋啲小眾發行電影，點知跑出嚟係一套韓片啊，呢套叫 Twenty 嘅電影啊，得你發行嘅一套，擺明係賣偶像，有姜河那同埋呢個金宇彬，導演呢並不是呢個演員嘅李炳憲啊。咁啊，咁啊，呢套电影咧开13间38场，每间3场咧1200人次啊，去到星期六咧，去到都加咗一成场数，去到40几场嘅，大概2000人次到，每场平均人次45，即系大概收150000到，3日累积咧就接近40000，爬升比率都有1倍啊！啊，系咪近排咧？虽然韩国就有呢个中东呼吸综合症啦，咁但系咧，其实都唔影响韩星嘅，因为大家都即系隔住个银幕都完全没有呢个感染嘅途径啊。 咁啊，梗系冇咁夸张嘅。咁唔通嗰边有咩事咁啊？通过唔睇咩？咁的而且确咧，要选择上边咧，亦都唔系话太多啦。咁你话真系轻松啲，想笑下嘅片咧，同埋始终韩流上边我谂呢。两男一女咧都有一定嘅叫作力嘅，应该都即系我比较出名啦，我觉得啊，简单轻松笑下咪好咯，即系啊之前挨过一套国际市场之后啊，喊苦喊佛，喂呢一套咧喂轻松啊，无无聊聊咁样，亦都有捧场客嘅，但系就我谂你话要再行落去咧，就未必又真系咁可以有维持到啦。 咁始终个片种好唔同嘅，即係呢个半世纪诺言就係即係埋嗰个即係完全係个历史嘅见证，咁完全呢一个情况啦。咁但係呢跟住排第五位呢套片真係犀利，上咗成个月都仲可以排第五。即係呢套片你唔觉係过咗2000万，2000万呢套叫特务 Madam 啊，星期六14间上17场，哇，每场人次係80架。累积是接近2100万。 嗱呢套咧都真系仲有捧场客噶，有人系最近先睇噶《Spy》呢套戏啊，因为都系连一啲本身都唔去睇戏嘅人咧，都走咗入去睇嘅戏嚟，呢啲系即系嗰啲人系中意用好多唔同嘅免费方法去睇戏嘅人咧，都会走入去睇。咁即系有几个原因啦、啊。第一就系、是。有阵时喺屋企笑啊，不如出一齐笑啦。第二就系咁啲咁轻松嘅笑片咧，最好系攞嚟约人一齐去睇嘅咁样。咁所以咧，亦都系有佢嗰个吸引性喺度啊。咁变咗佢到而家咧，都仍然咧维持喺度未落画嘅原因，都应该系咁上下啦。 套片好有口碑嘅，我星期三先翻睇咗一次嘅咋。好，咁继续睇落去啦，跟住咧去到咧就系、是、一啲即系去到排到第六位嘅一套电影，就系、是、一套美国电视剧改编嘅电影啊，即系但系香港就大家对于呢个剧集就未必好认识啊，《色欲荷里活》啊。咁啊，呢、這个咁嘅电视剧拍做电影华纳发行咧，都真系都已经都打定输数啊！开画十间戏院，每间平均得四场嘅啫。咁啊，入场人次咧就唔过一千嘅，咁大概收七皮到嘅啫。星期六哇，即刻同你 cut 咗四分一场数啊，真系非常凶狠啊！结果就十间戏院，每间平均得三场，录得一千一人次，每场平均人次35啊！三日累积21万， 咁啲院商都唔系傻嘅，咁嗱，咁、如果话色欲荷里活咧，咁可能会好啲。色欲荷里活咧，就可能冇咁吸引啦。咁亦都我记得啊，电影侠咧有教过大家噶啦，咁样一啲即系望似系情欲嘅电影咧，但系最尾唔系以三级发行咧，基本上都系不需要咧抱予任何期待嘅。咁所以呢套戏咧，我相信咧亦都唔会有太大的期待啊！咁當然我知道電影俠本人都應該有去睇，可能有機會啊。 佢就冇，我自己又睇咗咧，就真係要買到第三輪場外，要買第三輪嘅小食咧，先至頂得住啊！真係都可以話非常之大鑊嘅一套電影啊！好咁嘅睇落去咧，跟住咧就仲有咧，跟住就係一個日就係、是、今個星期有兩套日本片啦，兩套日本片嘅成績咧都可以話咧，其實都唔算話特別好嘅。先然介绍呢套电影，呢套电影好多人都读错个片名嘅，即系我问一问电影侠呢个片名叫应该点样读呢？ 咪电影侠我代电影侠答住先啦，系咪应该？闪烁的爱情， 读得啱啊！果然小兵真系读得好好啊！呢个小闪烁的爱情啊，唔系闪匿的爱情啊，大家唔好读错啊！咁啊，开十间又系每间三场到开画咧，每场平均人次22。咁去到星期六咧，每场平均人次都去到36，但系都缩咗啲场数噶啦，十间上咗27场，三日累积得嗰18万。呢啲咁嘅日本纯爱电影咧，一嚟啊，近排有两套咧，同一间公司发行，又改自同一个漫画家嘅片，一套叫做《闪匿的爱情》，一套咧就叫《闪匿的青春》啊，即系净系睇几片名都已经混淆到，即系完全都唔识分边套打边套。 哎呀，咁就惨啦！即系日本嘅纯爱电影咧，久唔久咧食一次就好啦。咁啊，突然间嚟咁多咧，咁啊好大问题啦。咁啊，仲要呢个星期咧，仲揾多一套咧嚟同佢弹一弹脚先。嗰套叫《再一次多爱你》啊。咁啊，呢一套咁啊之后我哋会睇下佢咩环境啦。暂时咧都未见喺头十嗰度出现嘅。咁但系又整多套咁嘅嘢喺度咧，一定系会有受影响啦。 嗰套咧就系本周嘅炮灰之选啦，四间戏院嘉禾旗下泛亚发行，四间戏院咧上得11场，开画咧系150位观众嘅啫，每场平均人次系13位，去到星期六咧虽然入座多咗一倍啊，咁但系无补于事，因为仍然每场平均人次得嗰24位，三日累积44000。 咁啊，应该10万都好难过噶啦，似乎啊，咁啊，所以都可以。暂时咧就同佢讲拜拜先啊！ 暂时都可以话睇下系咪一个七日嘅之选啦。咁今日睇落去咧，跟住咧仲有一套咧就系呢个高先发行嘅一套叫做《留给最爱的情歌》嘅一套电影啊。咁啊呢套电影咧，咁啊开画咧就亦都系麻麻地九间开咧，其实每间平均又系俾得三场啫。星期六又系 cut 咗两成场数啦，每场均人次25位，三日累积得嗰12万，但口碑都好似一般， 唔止一般啦，基本上系比较低添啊，嗰个感觉系我相信应该都系咁大噶啦，呢个电影系可以。即系唔系再一次爱你，再一次拜拜咩？ 都可以话佢拜拜得好紧要啦。好啦，剩低嘅时间咧，同大家讲讲咧，系仍然喺十大入边咧，剩低嘅位置啊，得翻两套嘅啫。咁啊，先嚟讲讲呢一套咧，骄阳发行都可以话咧，都即系几有韧力嘅深夜食堂啊。星期六八加上14场咧，每场平均人次过70噶。咁啊，结果咧食下食下咧，呢间深夜食堂去埋星期日咧，啱啱过到400万。 咁去到呢个星期冇乜。冇乜嘢揀啊嘛，咁小弟都系有睇到嘅呢、這个星期啊，咁啊喺礼拜四之前真系冇嘢好睇啊，系拣一套我又唔想睇侏罗纪， 咁啊，焗睇呢一套《深夜食堂》系啦吓。 咁啊，焗睇唔紧要嘅，咁但系睇完有惊喜就 OK 嘅啦。好啦，嗱，最后呢一套啦，呢、這个电影就系呢个《所罗门的伪证》后篇终审。去到第二个星期咧，咁啊，小众发行得八间，上得八场。咁啊，星期六咧，仲 cut 多两间戏院，得翻六间上六场。但系每场平均人次咧，仍然过七十嘅，十日累积咧55万。咁啊，睇翻前篇咧收70几万，后篇收50几万，我觉得而一个真系始终就系呢个漫呢、這个叫小说改编嘅电影咧，都唔系容易嘅。再加上一睇就要睇4个几钟头咧，都几考观众嘅耐力啦。我觉得有交代。 系冇错啦，咁啊呢一类嘅电影咧，基本上亦都唔需要话特别开多啲场数俾佢嘅，因为咧，要睇嘅人咧系会好有心咧，就将自己时间就到可以睇到呢套戏咧去就嘅，咁所以应该都问题不大啊。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睇翻呢个星期咧，都真系大家可能期待下星期开玩嘅《战红二》啊。我讲到呢度第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翻嚟嘅后巷电影院， 嚟到第二节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电影盒咧都仲讲嚟啦，咁样咁啊，佢好似准备咗好多慢料咧，同大家去分享啊。咁啊，但喺讲到嚟之前咧，咁啊，首先讲下嚟紧呢个星期咧会上咗啲乜嘢嘅电影啦。咁啊，咁我哋已经经历过去呢个星期咧，喺拣摸拣之下都拣到一套《杀破狼》第二集啦。咁啊，呢个星期咧究竟有啲乜嘢片咧可以即系？可以更新一下，或者呢个俾我哋一个清新啲嘅一个感觉咧吓。 绝对唔系一个清新嚟嘅。嚟紧呢个星期咧，咁啊，的确系即系对啊，对啊，电影盒应该相当之开心啦。呢个星期会有三级片嘅出现啊。咁啊，先嚟讲讲一套唔系三级，但系咧应该啲对白近乎三级嘅片咧，就系一个 Tattoo 啊。上一套 Tat 咧就叫战红三十，今次咧 Tattoo 啊直接叫战红二啊算啦。咁啊，大家睇翻咧，其实主角咧并唔系人，系一只咧。熊仔啊，好可爱嘅熊仔，但系行为非常之贱格嘅。咁啊，合演嘅咧有呢个麦克华宝啊。咁啊，今次嚟到第二集啦，好似只熊仔需要揾阿麦克华宝去捐精，同埋要做人、啊。 系啦，咁啊继续搞笑啦。咁啊，但今次咧就换咗个女主角啦。咁啊，女主角就唔再系上次嗰个啦。咁今次换咗一个好似金头发啲啊。咁啊，咁会唔会系有啲咩特别嘅嘢咧？咁？同埋今次只熊仔咧，就好似可以玩到传宗接代啦。咁亦都好多关于传宗接代嘅嘢咧，就好搞笑嘅咁啊发生啦。 系啦，咁啊继续睇落去第二套啦。咁其他嘅即系呢个片咧，都唔系开得好大嘅。另一套就应该个发行量比较大嘅咧，一套恐怖片嚟嘅。咁呢套片咧，导演就系 David Robert Mitchell。咁啊，英文片名叫 It Follows， 香港片名叫做《鬼上你的床》。咁我觉得呢个片名都几有趣嘅，呢个片名系咁一套片，咁大家知道荷里活都好多呢一类型嘅恐怖片啦。咁好似话呢套片都攞咗啲奖先喺香港上， 攞奖嘅恐怖片啊，咁啊好期待佢，因为咁即系好少听到有即系恐怖片啊、鬼片咧系攞奖啊，但系攞咩奖先？ 杜玉贞嘅呢个恐怖在线都攞三个奖嘅， 唔系几好睇啊，嗰套唔错啊。 是啊，不过啲奖就系好似嗰啲咧，每季颁一次，颁嘅数目好似新城劲爆咁嘅啫。咁啊，另一件事啦。咁啊 ，anyway 啦，今日都喺暑假睇呢个恐怖片都比较特别少少啊。好，跟住第三套啦，就是、一套爱情片啊。哇，见到呢个爱情片咧，有呢、這个即系见到个片，见到呢套叫做《风恋佳人》啊。咁啊，《风恋佳人》呢套电影咁啊。好，其实就睇落去好文艺啊，讲啲二次大战嘅题材， 又嚟二次大战啊！上次已经有一个呢、這个抄呢一套戏噶咯，已经咁今次又整一个二次大战。咁当然嗰次系二次大战之后嘅一啲遗留落嚟嘅问题啦。咁嗰、那个咁今次又有二次大战嘅电影，咁唔知佢系点样浪漫法咧？即系咁，当然。永远在战火之中都有一些爱情的一啲出现啦，咁都是啲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啊，咁啊今次又唔知点样搞啦， 系啦，咁啊睇落去跟住咧做咗呢一套咧就是、小众小星发行的电影啊，高先发行咧旧年新丹斯的一个选片呢、這个开幕电影《亲亲燥爸爸》咧，咁啊事隔9个月咧终于咧排到戏院上，因为其实始终上星期大家又听后巷知道，其实排戏院并不是容易嘅。 咁啊，呢部电影其实个口碑相当之唔错噶。咁如果各位旧年睇咗嘅，亦都可以尝试系今年再入场嘅。但系小兵应该冇入场嘅咧，就应该入场啦。 系咩？咁讲咩嘅套戏？ 系讲一个有躁狂症嘅爸爸啦，咁点样去到即系单亲去照顾呢个两个细路仔嘅？咁啊，都系一中间当然有好多系你意想不到嘅情节出现嘅。好啦，咁啊，至于话呢个华语电影方面咧，中港台各有一套代表嘅。先嚟介绍下内地嘅代表，话呢个代表真系好嘢。两个上个星期先知呢套片咧系会排喺呢个星期开画嘅。 呢套片叫咩戏呢？ 正如真系完全令人哋系愕咗然，呢套电影叫《一路惊喜》。《一路惊喜》系导演金依文继《一夜惊喜》之后嘅新作啊。咁《一夜惊喜》就有黎明嘅演出啦。今次《一路惊喜》嘅演员阵容咧系会有萧敬腾、冯小岳、郭采洁，香港代表系有林家栋。 咁好彩唔系一路有僵尸啫，因为嗰套啊仲大镬，有发两金添啊。咁啊呢一次。头先讲嗰扎咧，我都冇乜兴趣嘅嗰啲人，咁啊堆埋一齐咧就好奇怪，一路惊喜啊！真系老实讲啊，真系可能真系惊到我起一分钟。咁啊，上次反而上次嗰啲咩心花怒放咪几好啊！ 呢套片个水准其实唔太曳嘅，我睇过噶，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尝试俾个机会落去噶。好啦，跟住台湾导演啦，系一套令到连诗雅成为三级女星嘅电影啊，《野狼与玛丽》啊，改编自香港漫画嘅呢个郑建和嘅漫画，咁但系咧资金嚟自台湾啊，结果咧就系咧拍起上嚟咧，导演除咗有郑建和之外咧，仲有一个叫金培成嘅导演啊。演员阵容除了有呢个三级演出的连诗雅之外咧，还有咧就系朱俊杰同埋张瑞嘉。 咁三级女星咧，杨千嬅都做过吓，蔡卓妍都做过，咁系咪真系咁三级呢？咁样咁啊，今日即系阿连诗雅就已经将你哋各位个念头咧一棍呕咗落去啦，就话你听冇啊，大家唔使谂啊，里边冇呢个性感演出。 三杨公如都做过三级女星噶，喺《新加法》入边，不过系一啲三级嘅演出都冇噶，系系啊， 嗰个三级位原来 系啊， 哦 ，OK OK OK， 古天乐嘅《新加法》啊，咁古天乐一早已经做咗三级男色噶啦，放心啦。好，剩低呢一套咧就系限量上映嘅香港代表啊，呢套电影咧叫做《错过》啊。是一个港视的导演的拍即是的导拍出来的作品啊，咁净系喺嘉禾青衣咧每日系播一场嘅啫，咁样咧合演嘅咧即系主演嘅咧有呢个黄美琪啊，美琪 B B 嘅演出啦， 咁真系好容易错过呢套戏咁样，冇改错名啊，咁啊呢套戏我唔知点解会无啦啦系咁样上法啦，目标系点样样咧，其实都唔系太清楚啊。 因为始终一个慈善筹款电影嚟嘅，能够上到正常都难得噶啦。咁起码我个感觉，套片嘅质量咧好过《大浪淘沙》好多嘅。 咁如果揾《大浪淘沙》去比较，都真系几大镬啊嘛。唔系咁，应该都有心人都可以去睇一睇嘅吓。 嘉禾青衣都系喺机铁青衣站嘅啫，都唔系太过远嘅。好啦，跟住嚟咧，讲讲呢一套唔知道香港有冇机会上嘅片啦。如果有得上咧，大家真系咧要抱住呢个咧睇呢个咧食花生嘅心态入场嘅。咁啊，近年咧成龙嘅电影咧，咁啊有呢个翻兜嘅现象。咁啊，之前有一套咧就系呢个《警察故事2013》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竟然咧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咧系出现一套电影叫做。我是谁2015， 系咪而家真系潮流兴咧？佢学咗黄百鸣啲嘢啦吓，呢个家有喜事有唔知2000几啦，跟住有呢、這个东成西就又2011几添啦，系咪先？咁样成扎咁嘅嘢，点解要咁样样去2010几咁样2000几咁样？咁今次就2015，我是谁咧？咁其实真系。得咩呢套呢、這个臭呢呢、這个策略臭效咩？我真系好怀疑。睇过去嘅成绩，真系完全睇唔到系收效嘅噃。 嗱，上一套咧呢、這个警察故事2013仲要成龙有份主演啦。今次睇张海报，连成龙都冇喺度啊。咁啊呢个成龙咧只系做咗呢个出品，只系做咗监制啫。哇，导演来头犀利啊！ 一個人做曬出品人、監製、導演、編劇，叫做宋人家啊。咁啊，據聞就好似話過去佢嘅電影都相當之難睇嘅。咁啊，今次咧呢個一人身兼多職咧，令我聯想起一個好經典嘅人物咧，就係孫建軍嘅。咁大家如果唔記得邊位孫建軍咧，係執導過一套1,600,000製作嘅《天機富春山居圖》。 係點解會令你諗起佢咧？ 又係一個人咧做曬投資者兼且做埋監製導演啊！ 系啦，咁啊，究竟点解成龙咧会无啦啦插只手埋一套咁样嘅电影咧？咁究竟中间有啲乜嘢咁特别嘅嘢，或者有啲乜嘢咁得意嘅嘢咧？咁我哋不得而知啊。咁啊，即系会唔会同最近啲事情有啲关系啊？咁啊，可能有啲数要找，我唔知啊。咁但系即系咁样整臭自己个袋真系搞笑。 又唔可以叫整臭噶啦，合演仲有呢个卢卫光同埋于荣光噶，双光噶，但系无法真光嘅，因为咧呢个片。呢套片呢，因为同期对冚嘅呢，有呢个侏罗纪世界，仲有加州大地震，同埋呢个电影哆啦 A 梦 Stand by Me 啊。人哋呢，即係呢片呢係讲緊票房已经去到5亿以上呢，我是谁2015上映4日，累积票房400万人仔。 哇，好少听有片喺内地上映係少过1亿。1,000,000,000,000，即是1,000,000都冇，就真系好大镬噶噃。 系啦，即系已经咧呢套片咧，好明显地咧就系俾呢个，俾呢个地震咧，就系、呢个震死啦，俾呢个咧猪，俾呢个恐龙咧踩死咧，兼且咧唔知有冇得啲好唔中意成龙嘅朋友觉得咧咁嘅成绩系抵死噶。 诶，咁成龙喺内地又好受欢迎嘅，香港先系咁嘅啫，老实讲。咁同埋就真係，如果咁嘅成績，我諗佢都唔敢拎落嚟香港，可能隔眼都會上一上嘅喺香港，叫做出下名嘛。咁你知有時啲有錢人嘅玩意，我哋都真係唔知㗎啦，係咪先？ 但係咁樣上法係好驚㗎喎，真係，即係咁，所以其實都冇乜辦法啦。嗱，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可以講講咧，就係咧。就係、呢個嚟緊就會將會有嘅呢個韓國富川呢個奇幻電影節。嗱，雖然韓國咧疫情咧仍然咧，即係大家都有少少擔心，但係電影節咧就啱啱喺呢個星期二上晝咧舉行咗記者會咧，今次公布咗啦呢個啦今年嘅片目啦。咁香港嘅參展嘅電影咧都有成10套嘅。咁當中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其中就揀咗一個咧任達華嘅呢個演員專題啊。咁啊播放任達華咧。重影千禧之后咧，其中嘅6套电影噶， 咁啊，富川不嬲都系奇幻电影多嘅，咁你奇幻电影同阿任达华嘅关系有几多咧？咁有几多套任达华嘅电影系都几奇幻下咧吓？ 嗱，咁其实学富川嘅奇幻影展嘅定义就包括有动作片啦，有爱情片同埋一啲恐怖片咧，就属于奇幻嘅类型嘅。咁今次选出嘅6套电影咧，包括系会有呢个杜琪峰嘅 PTU。黑社会、游乃海嘅跟踪、罗启瑞嘅岁月神偷，咁啊，仲有今年嘅冲锋车，而且仲有任达华有份导演嘅迷离夜啊！ 咦，讲到迷离夜咧，又真系啊，几配合嗰个主题啊！咁所以今次揾佢咧，亦都唔奇怪嘅咁样。咁啊，当然即系阿华哥咧，亦都叫做啊。即系近期咧，由以前老实讲啦，以前即系佢啲戏真系冇乜人系中意睇嘅。咁啊，真系我谂要多谢多之前嘅杜琪峰咧，即系好多电影揾到佢咧去做一啲入型入格嘅一啲可能大佬嘅角色啦，咁样咁又慢慢就有嗰啲合道啊，或者一啲警长啊一啲嘅角色啊。 都系嘅。咁样就可以咁讲咧，其实睇翻落去啦，其实就应该话其实睇翻阿华哥嘅片咧，都好值得大家去到，即系其实好敬重，因为其实喺个行内其实都相当多年，相当之耐年资噶啦。咁一路咧凭住个人嘅努力咧，继续系可以喺有好嘅表现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咧今次富川影展另外仲有4套电影参展嘅，当中竞赛部分咧就是、有翁子光嘅《踏血寻梅》。咁其实大家应该睇《踏血寻梅》咧，应该唔陌生，因为其实《踏血寻梅》咧已经系曾经就喺呢、这个。即系香港国际电影节就做闭幕嘅，咁跟住咧，仲除此之外咧，仲有嘅咧就系、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还未上的片，就是刘伟恒的王嘉欣。咁王嘉欣呢就会系即系居民就话要第三季先正式上咁，但係呢已经可以喺唔同嘅影展播。咁呢个富春影展就係呢个王嘉欣嘅第六个参展嘅影展啦。咁剩低嘅呢其实都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因为嗰两套片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睇过啦，包括系有呢个关信辉执导嘅五个小孩的校长啦，4500校长做出超过4500万票房。再另一套咧就系郭子健同埋黄智亨嘅呢个全力扣杀 嘅，咁啊亦都有机会都啱到嗰边嘅口味啊，咁亦都可能喺韩国嘅人咧都唔系太想象到香港竟然有4500嘅校长啦，去发展到咁样嘅古仔啦，亦都可能觉得全力扣杀呢咁嘅电影咧其实几搞笑都唔定啊，但系咧我都想知。点样将个堆咁样嘅围头话咧，亦做呢一个韩文咧，都真系几困难啦、 啊。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困难嘅，我觉得其实应该就应该佢哋有啲方法就系睇英文字幕啊，或者睇中文字幕嚟配翻落去噶。我讲到呢一度咧，时间差唔多，我哋唞一唞先，翻嚟第三节后巷电影。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